長時間喺嗰度。 長時間 ，as long as possible、嗯。 可以咁讲， 系咯系咯，生活咯，或者喺嗰边叫做，唔系就系 working holiday。 有冇好似香港嗰啲喺嗰边做嘢，唔知做够几多年就有得攞居留权嗰啲有冇啊？ 冇， 有日本有嘅。 居留权系有嘅， 嗯，但系就唔 叫做永住，即系永久居住。 哦，但系佢就唔等同入籍嘅， 有唔等同入籍，即系。你是香港永久居民就 但你不是中 國籍，即你的 passport 不會變的，但你住的 是中國籍。 嗯，明白明白。咁啊，跟住呢就睇下先啊。 我哋隔離個弟兄有冇嘢分享啊？ 係係隔離阿 Kel 阿 Kel 聽眾 Kel 網友，你係咯？你係咪 咁啊？阿高又唔喺度啊，因為同你傾下。 等但 係 阿 Kel 等下次你哋有冇乜嘢講嘅時候，我先講下去玩嘅嘢咯。 係， 如果你去玩 喺呢個 留預告嘅 留定 玩嗰啲，你唔講。 定系你想依家 正经嗰啲，你系咁讲？ 请看下回分解。 你想依家讲埋都可以嘅。 嗱， 讲，我想讲，先讲演艺嗰单嘢啦，想。 嗯， 好啊， 讲 啊， 一齐啊嘛， 讲啊。 哦，好啊，唔系，系。 演艺边？你讲边单嘢先？件事啊，定系改图啊，定系咩咧？ 系 改图冇 咩嘢？ 冇乜嘢？ 系咪第一张改图咋？ 系啊。 哦，明白。 咁 系 啲学生咪尊重嗰样嘢又系。 但系我有样嘢， 啤啤 kingdom 咯。我样嘢唔明白，又真系有个学生，不过就唔系嗰个男仔，系个女仔， 嗯、 就真系走去竖咗中指。咁点解？我唔明点解要改图呢？ 改咗咩图啊？我唔明。 因为有一个学生 系改咗淡仔嗰。 有一个男学生，有一个男学生就系佢佢就倒竖中倒竖唔系倒竖拇指嘅，唔系中倒竖拇指。咁就系、是、即系向下。CY 倒竖拇指嘅，咁、 嗯、 但系咧就有人改咗嗰张图，变咗竖中指就系咪放咗去咁啲支持警察嗰啲群组度？ 唔系，最后攞咗出嚟嘅。改完之后，跟住 冇理啦，即系有人改完之后公开咗啦。咁、嗯、但系其实咧就有另外一个学生系女学生，但系佢系真系竖咗中指嘅， 系 就非改图嚟嘅。咁、嗯 嗰、那個屏 係啦，點解 點解冇人改 嗰張？點解要改個男學生嗰張咧？ 要打格仔啊嘛！如果唔係正常嘅話，係嘛？需要打格仔。 如果報紙出就當然啦。 報紙都冇， 報紙都冇， 冇打。 嗰張 舉嗰張 即時新聞嗰個動新聞就有打，但係 出報紙 第二日出報紙冇打 印刷嘅時候冇。 我跟 晒啦，化灰令啦。 阿英， 卢海鹏啊， 卢海鹏， 系啊， 我讲卢海鹏个脑系 捻样咁样。 佢喺度笑咧，梁振英个样咧，你一眼如果画条黑线啊，好搞笑。 有 app 帮到你，有个 app 啲封面咁。 但系咧，关于呢一个嘅演艺单嘢，我觉得系嗰个反应上面都几同。我印象中啦，之前有啲类似嘅事件咧， 系咪拧住面嗰啲 啊？系又系类似咁嘅行动啦。之前啲媒体啊，或者所谓嘅大众嘅反应咧，都系唉好负面啊，即系哎呀，即系呢个场合一啲都唔尊重啊，咁嗰啲咁嘅。 而家系有一班人都系咁噶。 诶，唔系喎，你睇下啲挺梁嗰啲媒体啲取态都有啲变嘅，即系包括今日方向咧。方向轉完之餘咧，仲話咧係，即係佢又唔係明示嘅，但係佢都係叫大家去上街喎、哦。 咁犀利。 係啊，咁呢啲我覺得係有啲係咪啲風有啲轉咗咧？即係喺我印象中，譬如話以前咧，啲包括電視新聞咧，就一定係。重点唔系 show 佢哋做过啲乜嘅，重点系访问啲现场啲家长啊，系点啊？今次咧就系反而啲镜头，虽然就算唔出佢哋做过啲咩动作啦，咁但系佢哋嘅都留咗一定嘅时间俾大家听到，就后面有好强烈嘅欢呼声咯。 我想问今次系第几次 演艺？好似系第二次， 又系咯，就第二坛啊嘛。 嗯， 即系有人做过，会唔会因为 大啊？ 唔系演艺系第二届咁做， 哦， 但系中大就好似都有做过嘅，中大堂堂嗰阵开始 嗰个都系来鹏， 堂堂 开始已经有噶啦， 哦， 系啊，堂堂做政务司司长嗰阵时已经俾人做嘢，但系嗰阵时 唔系阿林郑去嘅咁样，即系话 你讲紧唔系 今次系咯？ 典礼系校监嚟噶嘛？ 哦，特首系 特首校监嚟， 系即但系上年唔系佢啊嘛？你咁讲，我头先话第二次。 我话你唔系以前点解系堂堂咯？就系想问， 即系中大 系咪啱啱佢？煲胎是不是煲胎那時候煲胎他出了埠他就處理行政長官今天他做了、 哦嗯、可能是、啊、嗯 同等待遇嘛 嗯 是 啦那 是 不是 我就是說那個報道的取態是有點不同了我的感覺或者我留意啦同 就好像風向有變 是啦是啦那這件事是是不是啲媒体都觉得已经是冇呢啲位置可以做啊定是事实上的而且确是已经变咗呢咁样咁冇我感觉是有变囉。 吹七一 唔、一定是吹七一囉而是嗰、那个 对你件事 民间嗰个嘅对于 CY 嗰个观感是 顶唔得你几多 是负面、啊、即继续负面落去囉。 我只能帮你帮到你到。 是啦即已经过咗一个即啲人抽 TVB 水又话 TVB 唔做但係好似话六点半虽然就好似唔出齐但晚间新闻都有出㗎嘛即十一点都最后尾都有出啦咁样。咁、即係我觉得係你个电视台或者大即包括今日东方嗰种咁样嘅头版加条咁嘅 title 系都系有啲嘢嘅我觉得係啦。咁 冇几间报馆都系咁。 重点是方向嘛 方向 有什么事都一定是贪争嘛、 啊、 没有贪争、啊、跟着现在 说政府逼人上街这样写、啊、 他出那条头条之前那天是被消防处搞勾嘛、 你说的东方 卖过百分的、那 個哦、他说自己被消防处搞 是被 伸冤、 哦、 入 server 房 check 消防嘛、 哦、是啊 是 哦，佢个网站都冇人上噶啦。嗯，系你嗰个演艺，你仲冇嘢想讲啊？ 我即系唔系啊？点解会演艺嗰要演艺嘅人要特登去做呢啲嘢？我想话，即系搞艺术嘅人，其实应该系对诚实将一啲信息嘅传播咯。我觉得系有需要做呢样嘢咯，而唔系做一啲去粉飾太平啊，嗰啲工作咯，譬如你維穩蘇啊啲嘢咯， 應該需要表達嘅時候就應該表達。 即係佢哋係要先要誠實去表達啲現實嘅狀況啊， 或者對自己誠實啦、 啊。係啦係啦係啦， 即係佢真係唔中意你嘅，咁、有呢個機會去表達嘅。 你做得 咁樣， 你係要做。要將一啲嘢去 express 俾，即係去傳遞俾人哋聽。係無論係即係可能係自己嘅意見啦。 係 係需要做咯，而唔係話 你尊就要尊重呢個場合，就唔應該做咁樣。 係啊係啊，因為其實佢做校監都係因為即係佢唔係教你嘢咯，即係 冇錯， 即係佢只不過係因為佢係行政長官而去佢有依個鹹頭， 係啊。 咁但係佢哋又覺得行政長官又唔係屬於佢哋心目中嘅行政長官，而唔係佢代表，又佢代表出嚟嘅人咯。即係譬如即係唔覺得佢係代表到我哋香港嘅一刀之手咁， 所以就唔值得尊重。即係有啲人咁樣諗， 係啦 係 啦， 咁所以就會做啲咁嘅嘢。 即係尊重依樣嘢就係、是。如果你尊重香港市民嘅話，你就應該俾即提倡補選啊嗰啲嘢，去提高自己依個位嘅認受性啊嘛，係。 或者簡單啲講，你做嘅嘢有冇一樣值得我哋尊重？係 啊， 咁樣，所以啲人先會咁樣做。 咁而且好多人，我覺得有好多後生嗰時，好多時。畢業禮應該找到工作或者做緊嘢嘅啦，可能已經係。咁、你又話你又仲要話我可能出面使撈啦咁樣嗰啲。 嗰啲 嗰啲佢哋誠實而令到你冇得撈嘅時候， 係。 咁 個社會有問題。 呢件事係咪有問題咧？即係我表達我覺得我一個演藝者而。我唔表達到我真誠嘅一樣嘢，或者同埋做即即。即 對稱翻，即係我哋諗嘅嘢同做嘅嘢係一致喎。 即係唔誠實咯。 咁你請一啲咁虛偽嘅人，我又覺得。 其实同工作系冇关咯，我自己想讲，即根本系同你出唔出出去搵唔搵到嘢做系冇关嘅、 嗯。 你出到去，即可能大部分或者一半啦，系睇能力嘅啫嘛。如果你对呢、這个 呢、這个社会又唔系噶，你都知道。 即如果你系，即佢哋嘅意思系咪就你喺入面咁多年读书，你都冇识学识擦擦鞋拍马屁咁、样？点解系啦？仲吊鸠人，你出到去唔通吊鸠老细咩？咁样冇理由噶嘛？即系嗰班人系咪咁嘅心态咯？我真系质疑紧。 两种咯，有啲话你而家咁出位，你出嚟点搵嘢做？就系咁样嘅，即系 要你安定定咁样。佢哋嗰啲，我知喺边度嚟啦，嗰啲意见。咁嗰班人明显就系、是、即系佢就系纯粹就系觉得呢件事唔 appropriate 咯。在这个场合入面，即是他现在没有，他不去想为什么大家要这样做，他不去想为什么个出发出发出发点在哪里。如果 校长去颁给你，我觉得他们是会尊重他的。 是啊，是啊，是不 是？ 是啊， 如果那个校长。 那不是针对场合嘛，现在针对、啊、因为我有机会在这个人面前做这件事去 草木皆兵 去选你嘛，是啊，这样嘛。 那你啊，你没什么。 冇嘛，同你哋讲差唔多。 正面定负面咧？你觉得？ 我系正面嘅。 正啦、 啊，系啊，我都想咁做啊，当年。 啊、但系你毕业咗早几年， 对第二个嘛。 我后屘个 master 系堂堂嚟翻嘅，不过我嗰日唔得闲，所以冇去。我开紧工， 连去都唔去。 我去我喺谂紧，即系而家讲好似马后炮咁啊！我系有同个 friend 讲啊，我有冇咩可以做咧？ 我读试啦，咁样。 我 读书又耐啲，喺呢口我读书，有啲好快啊嘛，嘣一声就有啦。 你一系储定个屁都唔喺面前放喎， 咁忍。 影相影唔到问题。 上边冇乜冷气，佢个样又要面有难色，你仲要食滞啲啦，炒蛋味咁样。 死啦！太激动，我幻想到 唔可以太激动啊！上去放个屁， 我惊我迈步上个看台啊， 走火。唔系啊，你会养到啲味埋去噶嘛？你草场 影唔到啊，布置影唔到。 唔系，我觉得都唔算好话冇礼貌啫。如我所讲，我就咁睇啊，我唔喺现场。 咁都冇礼貌，唔冇礼貌。 喂，起码佢冇喺度阻止成个运作啊，佢自己个 part 佢自己表演啫。 哦， 佢 都系演艺生命一种。 同鞠个鞠，即系同佢咩，即系多谢讲声唔该一样咁耐时间，即系唔好喺度又叫嚣喺度。即系拖你成个典礼，佢冇咁做啊？ 唔系呢样嘢就系话，我睇翻佢就话唔知个，因为校方咧知道佢哋有咁嘅行动啊。 每人有十秒时间， 咁就要求佢哋由上台到落台得六秒时间、 哦，即系冇得冇得拉 鞠躬嗰时候系啦、哦，即系限制咗佢哋喺上台上嗰个时间， 更加激发大家创意咯。 系啦，就系、是、就讲、是、过三十秒，你点样 present 出嚟咧？ 点样要最大嘅效用啊？ 每个人只会经过你呢个 动作，叫做系配合啊，系咪？咁都唔算系话 系咯， 冇阻住。 其实都几有创意噶咯，我觉得 系啊，快闪啊， 系咯，你又唔系掟鞋啊？ 系啊，我其实几，我其实系好佩服佢哋。 佢又冇人真系走埋去掂佢啊，真系几好啊！ 如果得六秒，你会做啲咩咧？希望有 六秒。 嗯， 我谂都系做一个姿势嗰啲咁样嘅啫。可能我又未必会做初级手势嘅，可能都系啲手指向下、指弓向下嗰啲都 OK 嘅。 指弓向下， 人做咗， 影出嚟又型系咪？ 人做咗啦， 咩啊？ 人做咗咯， 做咗啊！ 佢长头发 大啲啊， 夹一夹啊， 夹一夹。 俾你谂多个，啲嘢影相出嚟好睇嘛？ 即系你同佢两个一齐上，你举咗手，佢举又。 可以打马 game 嘅咩？攞嘢，攞证书去打马 game 嘅咩？两个六秒啊？ 有创意啊嘛！佢都系上去行过啫。 两个人着一件袍，双头人 喺里面走个人出嚟， 徐小凤， 跟住四只手一齐拉佢。 系啊， 姿势真系六秒，真系摆个 pose 影幅相。 系咯，六秒。下一句就合体噶咯，我就谂到冇第二啲嘢咯。 讲嘢就好弱喺嗰度， 讲嘢唔得，我觉得讲嘢影唔到相， 咪收唔到音，人哋 收唔到音啦，一嚟得佢听到咯，大家听唔到咯。 系啊， 但系佢好硬晒睇，笑咗成晚噶， 佢冇嘢做，唯有笑嘅啫。我觉得仲有咩可以做啊？ 堂堂都系咁噶，堂堂都系咁样僵。 佢笑得几真挚啊！ 堂堂个头仲长过佢一个话马位，仲好笑，成个头摆喺度咁样。 摆喺个 podium 上面咁样， 摆喺个讲台上。 嗰个 個石像喎。 頭先先睇完薛家燕嗰個洗衣液嗰個廣告。 哦，巴士嗰個 得翻個頭，洗甩咗粒墨喎，頂你啲真係咁爛嘅鏡都有。 咁樣拍 嘅。唔知咯，唔知佢知唔知啊？我就係覺得係咯，佢咁樣。 係啦，你淨係著住袍，跟住著住綠色。 佢洗到佢塊面五顏六色咁樣，唔知做乜鬼。 有下反白，好鬼希治閣咁樣。 佢話咩底衫都洗到嘛？但我唔知點解佢竟然可以用呢個表達底衫啊！反轉。 但應該咁樣係唔係幾好喎？對呢個廣告， 唔好睇咯。 咁獵奇嘅點解個廣告你講到？ 我喺列車睇到， 巴士你就知噶啦。 坐巴士見唔到。 好希治閣為迷魂記咁樣 嘅， 我覺得。 我搭巴士我通常咧就係坐嗰緊如果四個到頭位其中八個嘅其中之一個嚟嘅。 就係為咗唔睇。 誒唔係啊，因為而家巴士都煞車咧，同個比例有仇噶嘛。咁我通常都系坐到头位咁啊！ 你坐喺咩线路啊？ 吓，长短途都系咁嘅，系啊！我过海又搭个短途，嗰啲翻屋企两三个字嗰啲都系咁样嘅，有仇嘅，冇仇。 香港啲巴士算 佢哋个个冇仇海夫坚嘅， 系 有一脚抌落去 10蚊，10蚊讲难听， 搵个罐啦，我哋搵个樽载住，应该发 有 I T 嘢讲系咪？ 有， 唔系我想讲埋咧，维稳苏原来今日知道个场地价钱啦， 系点啊？ 一蚊 一鸡嘢， 一蚊鸡啊，抵玩啦！不如我哋做 talk only 啊，租佢现场 talk only， 几好啊？ 问租先， 坐唔坐得满 ？Round table， 坐唔满要自己俾翻， 系。 唔好咁咯，我觉得 象征性10蚊， 系啊， 系咯， 超老土， 唉， 维稳啦，冇得解。 你系咪讲 window 啊？ 我唔系谂住讲 window。 哇，你个麦记捻，你唔系 系啊？我 哇，你讲 window 咧，我睇到有条新闻好好笑嘅，就系话唔知话咪就系讲话8:1啊 ，Steve 系咪 Steve Ballmer？ 系， 佢话佢出嚟就系讲翻两样嘢啊嘛，话有个 start button 同埋有乜鬼啊？我唔鬼记得咗。 系， 跟住。全场欢呼啊嘛！ 而家啲 keynote 系乜都欢呼噶嘛，但系变咗好似即系笑你又系欢呼，真系正系。 嗰个欢呼嗰个位系好似 i 十一咯， 好似 iPhone 第一代出嚟， 系 嗰种哇！咁嗰啲 iPhone 有得 copy 啦，咁样嗰啲啊， 系啊， 明白。 佢话冇 start button 同有，都系啲人都会咁嗌， 系咯。 即系上一代话，而家我哋冇 start button。 唔系，其实大家可能 可以想象，应该会 唔喺现场，真系唔知佢嗰啲欢呼其实系咪耻笑紧嘅？ 系咯， 即系可能系耻笑紧，大家都唔知 道。 咁但系诶， 你想 讲 咩 即系如果唔系，其实8:1咧，我就本身我系冇准备过讲8:1嘅。咁但系咧 ，Windows 88唔系即系 Windows 个8:1咧，即系佢哋吹到好似一个全新嘅。一个新版本啦，因为同过往呢即係乜柒都係 SP 几咁样啦，咁而家就似乎呢係諗住呢啲一年呢咁样嘅一次 update 咁样就可能延续佢嘅寿命。 好似我公退我手话一年 1.1.2.3.4 咁样。 好似上 Mountain Lion 咁样。 係即係似返苹果嗰边嗰个做法咁啦。 不过即係我少少分享啫，我早两三个礼拜我终于第一次接触 Windows 8。 哦，系啊，恭喜！ 哇，我屌个老母啊，真系搵知啊，是但啦， 即系你好激，你系好不满嘅， 屌个窗条罅咯，中间十字嗰个位咯， 系 好捻难用啊！嗰个而家叫咩 ？Modern UI 啊， 系啊，而家改叫 Modern UI 啊， 黐捻线啊， 系， 即系我用嗰部机咧，就啱啱好彩佢个厂商咧，佢就有好体贴咁样有个 tutorial 噶。 咩品牌 都冇， 江门牌， 江门牌， 菊花牌， 系咁咧，Anus 啊， 系 阿苏， 系咁咧，佢 斗位好大， 阿苏嘅咩？ 唔系咩？ 唔系 Asus 嘅咩？ 系而家好， 唔系佢讲紧 Acer 定 Asus 啊 ？Asus 啊， 我知， 唔系不嬲都读 Asus 嘅咩？ 我睇嗰啲， 因为好多个讲法噶。 叫阿 芬文， 跟住就而家美国佬 佢个官 Asus 系啦，有个官方读法嘅， 台湾人都叫埋 Asus 系啦，有个官方读法嘢啊， 系啦，咁啊江门牌啦，咁啊佢 好继续， 即其实就唔关个厂事嘅、嗯、个 Windows 个 Windows 八真係佢嗰个 Modern UI 真係 好 Modern 屌你老母去 啦你乜嘢揿返去 你係咪觉得你而家你嘅人生突然间好 Modern 我觉得我人生好挫折啊我之前学嗰啲嘢係 好挫败 我真係唔知佢做乜㗎。嗯。 你 搵 到你要搵嘅嘢。 有冇装返 Samsung 个 Start Button? 我突然间觉得我突然间唔係我突然间觉得呢即係好似呢你平时游行咪有个阿伯喺度举牌话转身为小孩子咁。 係呀係呀係呀。 我真係好似变成一 BB 咁啊。 係。 我想 keep 个 app 又 keep 唔到我想 switch 又 switch 唔到我想开呢个。 唔係据你嗰、那个我觉得係好缺乏一个教学系几有问题嘅即係唔教下你点用。 但 係 demo 应该有一次喎佢自己新买 的。我唔好似冇教你点识 app 㗎我记得。即係上面扫落去冇㗎我记得。 我喺厂商有关人员嘅協力之下我都 keep 唔到。 啊喂恭喜晒喎。 你真係成功转身成小孩。 但咧，我用过一部 Dell 嘅 tablet， 屌系， 唔系 Windows 八嘅，系 touch screen 嘅 ，Windows 七嘅 ，Windows 七嘅系好地獄嘅，知唔知？ 哦，咁梗系啦， 系好捻地獄， 想象到啊！ 如果换 Windows 八，应该冇咁地獄， 想象到 啊！讲喺地獄出翻嚟啲嘅 ，Windows 七高系地獄 ，Windows 八高系无间。 哦，你讲 Windows 七嗰个地獄，即系讲埋咁 Windows 八地獄喺 tablet 嗰个使用上面都未及呢个 Windows XP Tablet Edition 啦、啊。我公司都仲有几部啊， 有冇人 用？哦，唔系话老细用啊嘛，不过听讲好似啊。就冇即係擺喺度嘅啫。 老實有位擺啫，張間房。 我聽講係啦。 你間房鬼擺你 我聽我聽講就 是。Dell 而家死心不息喎，都係出咗十八寸嘅聽 力。係啦。 係啦。 咁啊 ，Windows 八點一有興趣可以自己試下啦。咁重點啊，加咗個粒 Start Button 咯。咁但係唔好誤會喎，嗱，佢講係 Start Button 就唔係 Start Menu 啊。咁啊，即係咧個 button 咧撳咗落去咧，都係會翻落去佢嗰個新嘅 start 嗰個 screen 嘅，咁但係佢而家叫做可以做多啲 customization 啦，咁另外其實有多少少嘅支援上面，我覺得比較有啲用嘅呢就係、是、之前呢佢就用即係有啲自己私家嗰啲 protocol 做啲類似 AirPlay 咁樣嘅嘢嘅，咁終於呢 8.1 就 support Miracast 啊咁啊，即係一個而家 Google 都想推嘅一個咁樣 standard 啦，咁而家都有多個陣營去推嘅。咁但係其實呢呢、這個關於 Build Conference 上面呢就新聞呢我覺得 8.1 都唔即其實都唔係咁多重點，即係佢只不過又話即係可以 cross platform 啊寫啲乜啊跟住。咁但係呢咁佢都繼續勁死狗啦，幫埋話呢個 Windows Phone 呢繼續都係排第三係啦，咁大概話都會好努力咁樣去追趕返人哋啦，咁咁同埋 仲有第四個 啊 BlackBerry 咁咁啊同埋就終於官方嗰幾個大嘅 social networking site 都有啲 app 啦、啊、即係以前都 Microsoft 自己寫啦，而家終於有啦。咁同埋嗰個新版嗰、那個即係 Xbox One 嗰件呢就有個價錢啦，嘩真係撲你一街買399喎、啊。即係一個獨立一件嘢買399咁即係咁先啦。咁 以前嗰部都如果 Windows 版嗰隻係 貴㗎。咁令到 千零蚊嘅要。 我令到本人呢就對於呢、這個499嘅 Xbox One 會減價呢，即係我嘅預測呢，我覺得我可能估錯啦。 部主機值1000唔係值100蚊美金。 係啦，原來部主機值100蚊美金㗎咋大家。 咁平過 Nexus 7。 係啊，咁即係我估係未必減喎，即係至少係出台之前都未必減。咁同埋另外就係就係佢仲有一樣嘢啦，咁 Build Conference 好似未到啊吧，即係關於呢個 Xbox 寫 App 嗰啲呢佢好似未 announce。 佢有得提過。 係啦，咁但係佢係啦，咁其實講過會有啦，咁其實都係佢仲即係叫做而家呢個新嘅機嘅重點之一嚟嘅，咁但係呢就仲未見到有啲乜嘢攞出嚟，咁呢個呢就我反而想佢講多啲，即係有啲關於呢一方面呢佢有啲乜嘢嘅舉動，即係譬如話你可能個 app 嗰邊有啲咩嘢，咁但係佢我覺得呢關於 Xbox One 呢喺上面呢佢有一樣嘢提過呢就好差嘅，我認為就係、是、佢竟然做咗一啲類似當年呢Xbox 360嘅 Media Center 嗰個 Extender 咁嗰啲咁嘅整合，佢唔係咁嘅同 Media Center 整合，佢係話你可以喺你嘅 Xbox One 上面呢就操控你嘅 Windows 8 Desktop 咁樣，咁佢有個唔知 hands free 嘅 mode 咁樣，咁啊就用你個 Kinect 去操作，咁但係咧本即係我本人睇過佢啲示範咧，就甚為震驚啊！咁啊，即係對於佢嘅反應啦、表現啦，我都係覺得唔整好過整嘅，係啦。咁而且佢都叫得你 cross platform 寫 app 就冇必要要再叫人搞即。你又整多個咁樣嘅功能，好似 VNC 返去你個 desktop 啦，咁你都以即係分開咗你客廳用嘅嘢，就唔好再諗返你喺 desktop 上面啲嘢啦。 我唔明喺部 Kinect 控制返 即 係佢 Windows 嘅意思， 佢諗住喺你個電視機畫面， 你係咪諗住 可以控制 返 你 可以打返個 Word document 出嚟？ 唔係， 開個 Photoshop 先啦。 佢話你有啲嘢可能一下子要 call 返你電腦啲嘢可以做到咁囉。咁但係 而家都太大任 務，現實上係好有困難嘅。即係雖然你話可以 check 到你啲手指咁仔細呀，咁但係你唔通咁 double click 你又真係喐下手指咁咩？咁唔係咁用囉，我覺得。 我諗佢係見得你之後可以去抄翻個 document 翻好似出去嗰啲嘢啦，即係我意思係佢喺 back end 做一啲嘢，就變咗做一份 report 出咗去，咁我覺得可能會係呢啲咁嘅嘢。唔係真係攞部鍵咧去寫手寫個字出嚟，跟住打個字出嚟咁。 即係做一啲 basic 操作， 唔會咁咁嘅 basic 操作咯。 係，但係我覺得 Microsoft Logic 係會做呢啲嘢。 我又覺得佢唔會喎。 係， 以前一定會咯。 以前 做 game 嗰邊唔會。 系佢嘅娱乐业务系正常好多嘅。 做 game 嗰边唔会，但系佢而家要 integrate 埋，即系当你同翻， 即系你意思系被逼，被 Windows 嗰边逼。 有 interaction， 即系 Windows 最中意做啲鸠嘢出嚟噶嘛。 讲到话， 佢下一代就 Windows 鸠啦嘛。 系， 所以咪八点一咯，拖十年咯又。 八加一，呢间公司啲往绩系神地嘅，即系有阵时撞手神又唔知点解做到一啲好嘅嘢出嚟嘅，咁我哋希望就唔好再柒啦。咁啊，但系咧一讲呢个 Windows 8咧，就引起啲听众咧即系热烈咁回应啦。咁啊，Handsome Pork 话 Keynote 就等于集体打飞机啦。咁三大科技公司咧都系咁啊，除咗 Facebook 嗰个唔系集体打飞机嘅， 佢 Facebook 早泄， 因为嗰、 那 个佢因为 股价， 因为嗰个系终极系嗰个终极早泄嚟嘅，廿分钟都冇个 Keynote 就完咗啦。咁啊， 我以为自己睇错嘢啦。 跟住系啦，啲 俾五秒你睇咯， 啲人搞 live blog 嗰啲都系。吓、啊、完咗啦，咁嗰啲咁嘅反应啦吓，咁都好令人意外嘅。咁 你估到就唔系食神啦。 系咁啊，迟啲瞓咧就诶话佢话同意啊，屌佢老母个 Windows 8真系难用。 DKLM 啊， 系啊 ，DKLM 即系屌佢老母。 唔系噶，佢话要求翻译，我哋要求 屌佢老尾噶。 啊，咁都系。 要佢拉咪啊。 系咁啊 ，DKLM 个 Windows 8真系难用到扑街。 系， 佢话完全推翻晒之前用 Windows 嘅 experience。咁啊，佢话咧 Windows 8 notebook 咧就真系屌佢老母咁难用。咁呢个佢真系打中文啦。 系。 咁啊，跟住佢话咧摸咗好捻耐先揾到啲嘢去咗边个 start screen。真系食卵屎，屌佢老母，俾翻个 classic feel 嚟用下好冇？但系你都系装翻嗰啲 app 嗰啲嚟做翻算啦。 咁我想问，对于冇用过 Windows 8嘅人，系咪幸福咧？即系未受过呢啲苦，我未用过，真系 我都未用过， 系 幸福， 幸福。 我觉得你继续 keep 住用 Win 7啦。 你幸福就系咁简单， 喂，第一个你咩广告嚟啊？ 即系张开手拥有。 你唔需要翻工接触到 Windows 8，已经系幸福噶啦。 系嘛？ 系啊，因为我都系试翻人走去试一试，已经试到真系。 但好讽刺地，你头先句啊 ，K 网友头先句 系 幸福好简单，系 呢个幸福 Nokia Windows Phone 嘅广告。 哦， 三分钟嘅，唔系啊，喺 YouTube 睇噶。 哦， 嗰啲微电影啊。 但系你讲幸福原来好简单，呢个唔系幸福药业嗰个， 应该都 有。个苏华伟嗰个嚟啊嘛。 唔似，系俾佢抄咗。 特别咩？ 嗰啲啦，真系咯。 系咁啊 ，Kel 网友。 系啊，我又日日都用紧 Windows 8噶。 点解咧？你係因為你 買機就買咗 Windows 8， 一買已經買咗啦。 係啦，佢問我轉唔轉 Windows 7，我話唔緊要，轉 Windows 用 Windows 8啦。 係， 做咩業諗住做嘢嘛？ 啊，你諗住做嘢嘅哦， 炒佢咁嘅佢會炒咁樣撥啦。咁我又因為有掂啲 design 嘢嘅，咁樣咧。 你做 design 嗰边嘅， 有啲即系要用下 AI 啊嗰啲，咁但系 so far 我又觉得唔系话太大问题， 嗯， 系啊。 咁佢又正正常常啦，係我而家echo 嘅，我唔知點解仲極都係編唔到嘢，一編就自己炒咯，係就 唔係因為你有隻 mouse， 因為你淨可以編到 PDF， 冇啊，就我 desktop 嚟噶嘛， 我用。